哎呀，二丫头啊，你可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一辈子也见不着你了。 我看着表大爷，他也看着我，然后他咧着嘴笑道： 哈哈，哎，这个是你孙子吧？哎呀，看着多清秀啊，和你小时候一个样，没想到你还会带着孩子来这里啊。 都几十年过去了，老了，总想着落叶归根呢，好歹毕业前来看看这里。 我注意到老头那只瞎了的眼睛闪过一道青绿色的光，以为可能是光线的缘故，于是下意识闭了闭眼睛再睁开看。这个时候表大爷也看着我，他又笑了笑，嘴里一股奇怪的味道就直冲我的脸。我皱着眉头往奶奶身后靠，表大爷看我有些惧怕，他也再没和我说过话，对我尴尬的笑了笑，就转身和奶奶说： 既然来了就住上些日子吧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住处，许家人都走了，但房子还留着呢。 那太麻烦你了，我带小安来只想再看看老家的样子。 我从来没住过乡村，来了才知道，原来那里用的水要自己从井里打，床上还挂着蚊帐，没有抽水马桶，只有那种红漆的工桶，而且房子很古老，这里是许家的本宅，看得出过去是非常富有的人家，窗框上雕了很多精致的图案，但是现在已经人去楼空了，屋子里空空荡荡的，打开木门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房子很多年没人打理了，落了厚厚一层灰，到处都是蜘蛛网，门一推就一大堆一大堆的往下掉。我拉着奶奶，她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屋内的样子，自言自语着： 五十年了，我又回来了。 好一阵子奶奶才放开我的手，告诉我别乱走，自己则挽起袖子去收拾屋子，可能她是想要好好地尽一下自己作为后代的孝道吧。那个表大爷和老王头也去搭把手帮忙。我漫无目的地在宅子后院逛着，后院几乎就是一个杂草丛，到处都是齐腰的杂草，因为是夏天，树上还有一阵阵的知了叫。我擦了擦头上的汗，眯了眯眼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陌生了。我内心充满好奇，兴奋地扒开那些疯长的杂草，在院里胡乱地走着，完全把奶奶的嘱咐抛在脑后。这里的地势比较高，站在斜坡上可以看见下面的田地，夏天的田地里一片绿油油的，风一吹感觉就像是绿色的湖浪一样。我站在高处对着对面的大山大声喊道，隐隐约约间可以听到回声，我觉得有趣就尝试扯着嗓子大喊了几声，但是渐渐的我听见了回声中有一种奇怪的声音，那不是我的喊声，他好像喊了一句听见了。我有些纳闷，甚至感觉到了一丝丝恐惧的凉意，我歪了歪头就爬下了高坡。就在我回头的时候又听到一句，他好像是说我会来找你的。我心虚的赶紧跑回了院里，然后就在草堆里转来转去，小孩子玩心重，玩高兴之后便不会再去记起那个声音，而是把心思都放在那些花草上。在院子里折腾了半天，我终于累得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用手扇了几下，但依然热得要命，脑袋有些眩晕，我感觉身体有些透支了，正准备往屋子里走的时候，却突然发现草丛中窜出一只黄色的动物，我以为是猫，可它的个头很大，它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射出阴冷的光线，我突然感觉浑身冰冷，前面炎热的感觉一扫而空，受惊的我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往屋里奔，一回头竟然撞上了表大爷，我连忙后退，他身上的味道实在太臭了，像是闷了好多年的臭皮革。他咧了咧嘴说： 小安呐，看到什么了？这么慌张？你奶奶要我来找你，走，跟我走。 我看着那枯黄的手就要碰到我了，忽然闪过一阵没来由的厌恶，于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些，但想到院子里还有那只动物，我就不敢再回头。这个时候奶奶在屋子里喊道： 小安，你怎么还在院子里？ 进来洗把脸吃饭吧。 我连忙绕过表大爷，跑进了屋子，而我的耳朵里却听到了类似野兽低吼的喊声。我回头看了眼表大爷，他盯着我，眼睛里又是一阵青绿色的光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围坐在简易的餐桌上，食物是由老王头带来的，他为了让我们吃好，还杀了自家那只下蛋母鸡，鸡汤很香，我早就饿得要命了，掀开砂锅就往里撩菜。奶奶吃的不多，倒是那表大爷吃的犹如一头饿狼，我们都很惊讶，他居然那么能吃，差不多整锅的鸡都被他连锅端了，而且他几乎不吐骨头，看着我们都盯着他，瞧他也不好意思，抹了抹嘴，嚼嚼嘴里的肉块，又放下了筷子，贪婪地看着我碗里那块鸡肉。奶奶尴尬地笑着说， 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喜欢吃鸡呀，别客气，我们都吃不下那么多，今天也多亏了你和老王头帮忙，否则光靠我还真忙不过来。 嗨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吃饱了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？ 老王头也说道。 是啊，二小姐，还需要我们整理什么？你尽管开口，你看这里太乱了，要不住我家去，我老伴儿可以给你和小安腾出个房间来。 不用了，我想还是住在老宅子里，我已经有50年没回来了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回来看了。 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显得有些感慨，奶奶擦了下眼角，拿起筷子让大家继续吃。这顿饭吃完之后，老王头和表大爷都离开了，按照老王头的意思是这里晚上不能走动，否则晚上会被大仙给逮着。奶奶送走他们之后，拉着我一起收拾碗筷。到了晚上，奶奶把新蚊帐挂上，然后用蚊香在帐子里熏了一会儿。这个镇子其实有通电，但是老宅子很多年没人住了，自然也就没有电灯这东西。考虑到夜里没有灯光照明，老王头给了奶奶一盏老式的油灯，奶奶也从行李里拿出一把旅行用的手电筒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奶奶坐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蒲扇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。因为闷热，奶奶没有把门关起来。外面院子里一片漆黑，白色的蚊香烟从屋子的角落里飘散而开，形成一种运动的白雾。我躺在床上烙饼似的翻身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东西迅速地窜进了屋内，奶奶的扇子掉在地上，我从床上拨开蚊帐，探出脑袋迷糊地问道， 阿奶，啥东西？ 奶奶迅速地拿起手电筒照向那东西躲进的角落，电光照着的地方有一个黄灰色的东西急速地窜入了箱子底下。奶奶拿起放在门后的木棒，慢慢靠近房间的角落，虽说我没有看到那东西，但是却很清楚地听见了稀稀疏疏的蠢动声音。黑暗中有一双青绿色的光点忽闪忽灭，窥视着我们的动作。那东西突然窜出来，越过了奶奶，向我睡的床冲过来。奶奶没有防备，那个黄色的东西就钻进了蚊帐之中。我下意识地蜷缩身体往角落里靠，害怕地喊着奶奶，奶奶马上回头跑了过来，但是那个东西的速度显然更加敏捷，它狠狠地咬了我的脚踝。在它盯着我眼睛的一瞬间，我又看到了那道极其阴寒而残忍的眼神，令我想起它就是白天在院子里看到的奇怪动物。奶奶过来时看见我的脚踝上都是血，他喊着用棍子打向那个动物，但是那动物敏捷之极，他迅速地退后一个侧闪，从奶奶的身旁逃了出去，躲进那片黑暗的院子里。奶奶马上来查看我的伤口，我脚很疼，就像是被火烧了一般，脑子里依然是那双丑恶阴森的眼睛和那阴暗的声音。奶奶很紧张，她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我的头发已经被冷汗给浸湿了。我突然觉得嘴很干，非常想喝水，于是干涩地说道， 阿奶，我想要喝水。 奶奶颤抖地拍了拍我， 小安，你哪里不舒服？ 我好渴，脚好疼。 这个时候我的脚踝已经非常肿了。奶奶马上给我倒了一杯茶，我几乎是灌了下去，呛得直咳嗽。奶奶给我拍着背，嘴里低声说道， 糟了，被黄鼠狼咬到了，这下怎么办才好啊？ 过了不多久，奶奶给我草草地包了下伤口，披上衣服，就背着我往老王头家赶。